首先来关注第一条新鲜资讯啊，你很多的旅行呢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主题，第一条告诉咱们呢，全程热恋啊，让游客爱上昌平，全程是温泉的泉，那温泉文化秀出了八大表白地，各位想去表白的朋友好好听听这条资讯啊。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第十五届昌平文化温泉节呢系列活动之全程热恋在昌平的酒店举办。北京市昌平区呢拥有丰富的温泉资源，是北京城啊家喻户晓的温泉之都。那依托丰富的温泉资源以及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北京市昌平区推出的温泉文化节今年已经迎来了第十五个年头了。从金秋十月到春节，在跨越整个秋冬季节的温泉文化节期间，昌平区旅游委会推出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全程热恋就是其中一个备受欢迎的保留节目。那18年的全程热恋打出了爱上昌平爱上表白的主题，在活动的现场，主办方呢推介了八个表白目的地，既有童话一般浪漫的表白目的地乐多港奇幻乐园，也有最温情的表白目的地镜之湖度假酒店，有适合家人聚会沟通的后院驿站，也有适合年轻情侣求婚的印象山庄，有国际时尚范儿的婚礼最佳选择地万豪酒店，也有山水为盟的且亭山水酒店，还有最勇敢的表白目的地飞人俱乐部。此外呢，北方地区最大的温泉酒店九华山庄也是上佳选择之一。值得一提的是啊，活动现场呢还上演了一场中国的传统婚礼秀啊，像如意啊、五常礼啊、凤披等等这些中国传统的元素与昌平的皇家文化是环环相扣。据介绍，作为北京市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单位之一，昌平呢形成了以旅游加产业深度融合为核心的全域旅游的特色发展路径。在2018年全程热恋的活动落地活动，即是旅游加婚庆市场的全新尝试。同时呢，活动中来自于北京50余家高端婚庆企业及策划团队与昌平的旅游企业进行了一个深度的沟通，部分企业之间还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将共同助力昌平的旅游发展。如果您最近正琢磨求一场婚，然后呢表白一下，昌平可以给你提供八大表白地，相信有一款一定适合您啊。第二条来关注四川的事儿哈，2018年的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开幕了，四川省推介冰雪温泉线路。你看嘛，现在冬天来了，温泉又是一个非常好的主题游的项目啊。在刚刚过去的周末，2018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在桂林国际会展中心拉开了帷幕。这个博览会呢，一共吸引了来自于世界各地超过50个国家和地区的嘉宾，近800家企业和300多名高质量的海内外买家前来参展议会啊，预计呢观展人数达到了16万。四川省的旅游发展委员会组织了全省11个市州和20家涉旅企业前往参展。那四川省旅游呢展馆以天府四川熊猫故乡的主题口号，结合川西民俗建筑造型与熊猫元素闪亮登场。四川馆呢现场结合成都至桂林动车开通带来的高效便利，以各种的形式和渠道推介了四川旅游的冬季冰雪温泉系列特惠产品。除通过了常规平面的宣传手段之外呢，现在还借助了像微博、微信、 APP 等新媒体平台及现场的互动活动，川剧的变脸、熊猫的人偶、茶艺的表演等特色民俗表演，令现场的观众拍手叫绝、眼花缭乱。融合四川特色民俗技艺的旅游产品呢，限时拍卖及秒杀的环节也是迅速提高了现场人气和咨询的力度。那参展旅游单位呢，通过百万让利系列的优惠活动，积极推出四川旅游的实惠套餐，真正体现了四川旅游便民惠民的总体推广思路。总计呢，推出了像西岭雪山、海螺沟、青都川西等环线惠民线路达到了30余条，发放产品宣传册3万余份。 在这个旅游展览会的这个 A1 馆的主舞台现场啊，四川旅游主题推介会的同时开展，来自攀枝花市的代表向现场的嘉宾介绍了近年来攀枝花旅游业发展给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带来的深刻变革，分享了下一步攀枝花旅游发展的新蓝图，推介充满民俗特色的旅游纪念品。那四川旅游借助东盟旅展，让外国的嘉宾和当地的市民全方位地领略了四川省的多元魅力，更充分了解四川旅游文化，了解更多优惠的旅游产品。此次旅展呢，进一步促进了川桂两地的各类旅游文化交流及市场的延续，为四川旅游国内外行业合作的不断拓宽渠道迈出了有力坚实的一步。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每天陪各位在上班上学或者出发的路上哈。现在是11:41，希望您准确对时，别耽误事儿哈。下一条来看哈尔滨的一个事儿哈。哈尔滨呢，现在正在打组合拳整治京东的旅游市场。记者最近从哈尔滨市旅游委部门获悉，为了净化京东的旅游市场，哈尔滨市旅游公安交通市场监管等多个部门联合打出了组合拳，严查导游的诱导欺骗和强迫消费等行为。哈尔滨市推出了哈尔滨亚布力雪乡旅游线路的专题整治啊，旅游公安交通等部门调抽专人联合设置投诉举报点，做好联合执法的巡查检查，案件线索的转办、投诉受理处理、突发事件联合处置等工作，实现了旅行社、导游、旅游车辆和景点同步的监管，客源地、途经地和目的地同步监管的一条龙的服务哈。哈尔滨市旅游部门呢，将重点查处不合理的低价游、不签订旅游合同、不履行合同及擅自变更旅游行程的行为。查处委派出了未取得导游人员，就是查处委派未取得导游证的人员提供向导游的服务、导游的诱导、欺骗、强迫和变相强迫游客消费等行为，整治用语不文明、不规范等行为。其实针对乘客反映出的这个很多的这个问题，比如说突出的出租车乱象的问题啊，哈尔滨将重点整治出租车非法拉客、拒载、不按计价器收费、私自调改计价器、擅自提高收费标准等行为。在这儿咱多说几句哈，每一个城市的出租车司机是一个城市的名片，很多人呢也是第一面跟这个城市打交道的人文部分的连接就是跟出租车司机，所以这一环节非常的重要。此外，景区、宾馆、餐饮、购物店等不明码标价、不执行政府定价、不执行门票优惠政策、用套票等形式进行价格欺诈、不合理折扣、乱加价等行为，也将会受到法律的严厉打击。后两条来自于国际的信息哈。首先关注意大利的事儿。意大利呢，罗马国际机场现在设立中国旅客的温馨提示区，现在全世界都在向中国的游客敞开怀抱。并不是每一位走出国门的中国的朋友语言都特别的流利，这也方便了很多语言不是很流利的、交通不是很方便的中国的朋友哈。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日前与罗马国际机场共同举行了中国旅客应急联系机制启动的仪式，同时设立了罗马国际机场中国旅客温馨提示专区，用以提供更加周到的旅行服务。中国驻意大利的李瑞宇大使呢，在启动仪式上说呀，2017年中国出境游人数达到了 1.3 亿，出境游已然成为中国百姓新的生活方式。据统计，17年意大利共接待中国游客近150万人次，此外意大利境内还有30多万旅意中国侨胞和近2万名的中国留学生。 那罗马国际机场中国旅客温馨提示区呢，专区提供有中国驻意使馆编印的中国公民旅意的指南，内容涉及呢合法居留、安全出行、文明旅游等诸多方面。此外呢，使馆还开通了一旅阳光的微信公众号，意是意大利的意，旅是旅行的旅，游客可以通过扫描专区二维码咨询旅游的相关信息。李大使还说呀，使馆方面已经采取多重的措施，以更好的服务中国的公民。如果比如说多渠道的公布领事保护应急的电话，安排专人接听并处理领事保护的事项，建立领保志愿者机制，加强与当地的警方、旅游、医疗、机场等机构的协调与配合，建立更加高效的应急处置和安全防范的机制。那机场管理公司总经理卡洛里斯以及来自于意大利地方政府、警方和旅游业界代表的100余人参加了这个活动。意大利方面呢表示会把中国的游客与其他来意的中国公民作为重要的服务对象，力争提供更多的意大利的特色服务。那据活动主办方介绍说呀，罗马国际机场2017年呢一共接待了中国的游客75万人次，在欧盟成员国机场中位居前三。此外，它也是第一个与中国使馆合作建立联系机制，并设立中国旅客温馨提示专区的欧盟的机场。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时间来到了11点46分的40秒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旅行号1073。最近一个事情也是牵动了很多人的对于出行安全的一个提醒哈。第五条信息告诉我们，滞留塞班的中国游客开始回国了。塞班当地时间28号的上午，中国四川航空公司航班号为368647的包机在塞班国际机场降落，成为塞班遭受超强台风玉兔袭击之后首个飞抵塞班的国际航班。滞留当地的中国游客开始有序的回国。按计划，当天有4架飞机接送中国游客于北京时间10月28日下午回到中国。因受到了今年最强台风玉兔的袭击，塞班国际机场包括导航、通信在内的多处设施被摧毁，机场被迫关闭。致使大量的外国游客滞留，其中包括大约1500名中国的游客。在美国航空和救援部门的努力之下，机场于当地时间28号上午重新对民航开放，但是由于条件限制，开放仅限白天的时间，一共可起降6个航班。根据机场发布的时刻表啊，当地时间28号共有5个来自于国外疏散游客的航班，除川航这架包机之外，还有来自于中国东方航空公司、首都航空公司和香港航空的另外3架飞机在塞班降落，接回滞留的中国游客。那塞班国际旅行社的总裁刘书恒当地时间28号接受采访表示说，滞留当地的中国游客食宿安全都有充分的保障，大家不用担心，99%的客人情绪稳定，但有些担心不能及时回家。昨天晚上啊，听说机场第二天开放，中国航空公司将在第一时间派飞机来接大家回家之后呢，所有人呢听到这个消息都非常的兴奋。刘先生还说呀，这次游客疏散工作虽然非常的繁杂，但是还是很顺利的，这要感谢中美两国有关部门的通力合作，更要感谢中国外交部、民航部门及川航领导的大力支持。那川航早就在国内准备好了2个航班的飞机和机组人员，待塞班机场硬件条件一允许便派飞机过来接人，所以才能如此神速。那其他中国航空公司也是一样，相当的给力。我们了解一下这玉兔哈，台风玉兔呢，当地时间10月24号袭击了塞班岛所在的北属美属的北马里亚亚纳的群岛，目前已造成了1人死亡，部分人员受伤，看到了是数百栋的房屋受损，大批居民无家可归。由于道路交通、淡水供给和电力的中断，救援工作进展比较缓慢。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批准紧急救援的方案， 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面对自然灾害的时候，我们人类的反应是非常的迅速的，一是救援的反应，二是我们自救的反应，二三就是我们之间的这种和谐的关系相处，现在越来越绿色，大家越来越冷静了哈。时间来到了11:49，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我们节目每天11:30到12:30直播，晚上9点到10点就是21:22会重播给各位，向各位错峰收听。 车睡觉，下车拍照，回去什么都不知道。 旅行怎能这般不堪？ 那怎么破？ 景点介绍、交通信息、饮食地图，全方位立体化的行程攻略，尽在最硬攻略行天下，让你的旅行不一样。 北京时间2018年10月29日星期一11:53，你正在收听到的是来自于建外大街14号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直播间里传出的声音，我是周准，各位中午好。今天我们来推荐了 Lonely Planet 这个孤独星球啊，非常出名的这样一个旅行指南出版社呢，出版商推荐的2019年的适合去玩的国家和地区，想必很多喜欢旅行的朋友早就做好了准备。那您看看你的菜单当中有没有这些国家重复的部分？如果有啊，一定要找时间带上自己最最亲密的伙伴出行去看看。出行之前呢，我们来看看各位热心听众的留言。这位朋友叫做周 Sunshine， 他说2018年的自己啊，爱考证啊，各种证件哈，爱玩游戏，跟绕口令似的，爱锻炼，不错，非常好的一个习惯。19年的自己呢，有车有房，哎呦，令人羡慕，爱旅游，爱摄影，爱做伴郎，看来是一单身的帅哥啊。我现在25岁了，是一大叔。这位朋友， 25岁真的成不成大叔，35岁大叔还差不多啊。他说我现在呢洁身自好，看遍世态炎凉，人情冷暖。这大叔属于早熟的周周 sunshine， 希望你19年呢可以多去世界走走看看哈。这个青旅刘先生说，一个令人向往的地方啊，这个听说冬天的贝加尔湖也很美哦，原来是喜欢贝加尔湖，俄罗斯啊，那里有世界上最纯洁的蓝冰，容不下一点尘埃。19年，敬请期待蓝冰之旅。我是在，不是冬天的时候去过哈，8、9月份的时候去过。贝加尔湖真的是世界第一大淡水湖，无比的平静的湖水。在贝加尔湖那个岸边一坐，听着海鸥的鸣叫以及周围大自然的心跳，你会觉得自己的心跳会更加的清晰明了，规划一下自己稍微有些混乱和仓促的人生啊。魏晨晨魏他说，给自己整了一个19年的旅游计划表，虽然计划赶不上变化，计划感觉都已经去过了，这会儿开心的像个傻子。我觉得有些人在生活当中特别能给自己的这个梦想撑腰，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感受，希望各位梦想照进现实。这位朋友叫做木面人，他说由于没有提前预约啊，爷爷奶奶都要忙，这个是都在农村的务农啊，爷爷奶奶没和你们去旅游是我的人生一大遗憾，现在我在城里打工，希望呢2019年答应爷爷奶奶的事儿呢要带着他们去上路。他说答应的2019年等你们爷爷奶奶，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孙女儿或者孙子哈，希望呢2019年带着大宝贝儿老宝贝儿们一起去，大宝贝儿就是爸爸妈妈，老宝贝儿就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这个世界上最最重要的人，其实我们真的静下心来想一想就是我们的亲人了，一切都有变数，所以呢珍惜眼前人，钟爱身边人，多跟他们去看看这个美丽丰富且令人想象的世界吧。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初次见你，一双迷人的眼睛，在我脑海里，你的身影挥散不去。握你的双手，感觉你的温柔，真的有点透不过气。你的天真，我想珍惜。看到你受委屈，我会伤心。哦哦哦哦，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怕我没什么能够给你，爱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想你是我情非得已，难以忘记初次见你，一双迷人的眼睛，在我脑海里，你的身影挥散不去，握你的双手，感觉你的温柔。 脑洞大开的环保

永恒的寺庙，近在咫尺的各种野生动物，越来越多的冲浪圣地，以及经过了这个几十年内战，并依靠热情和友好排除万难的民众，斯里兰卡是一个复兴的国度。在北部和东部，包括以前的禁区，都能找到在斯里兰卡这个国家全新的发现。2014年，经过改造的铁轨上出现了1990年一次呢开往北部地区加夫纳的列车，崭新的高速公路大幅降低了前往马特勒等南部地区的时间，定期航班和包机搭载的乘客来往于各大的城市之间，加快了他们的联系和沟通的速度。如今呢，各位游客可以舒适的前往曾经需要决心和毅力才能到达的各个目的地，优质的酒店、可持续旅行社和多元化体验正在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扩大探索范围的机会也是数不胜数，水上的运动、冲浪、观鲸、丛林的徒步、游猎、贴近自然的体验、烹饪课程、村民家庭寄宿，还有瑜伽会所，很多很多方方面面都不能错过一个包罗万象的斯里兰卡。当然了，斯里兰卡不容错过的经历有野生动物植物园，这个国家公园呢，刚刚我说过的应该是雅拉国家公园哈，应该是汇聚了300头大象、千年古老的佛教古迹，以及通过 Hill Country 茶园的徒步旅行和火车旅行等等，都能体会不一样的斯里兰卡小火车的感受。不过也有不少自然的保护主义者表达他们的担忧。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哈，一个地方呢被过度的开发采撷之后，会不会无法承受负担呢？就会有那种，比如说我们最近想到的长滩岛，终于在26号开岛了哈。旅游业的激增可能会破坏自然美景，不断增加建设的酒店和基础设施会占领自然的空间，对野生动物和文化遗产的压力巨大，而且有破坏性。对此，政府需要什么呀？规范、教育。建立长期愿景并保护区域，免于过度的开发，这很有必要。无论呢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还是网友们有多少的预算，是全家出游还是寻求刺激，喜欢生态旅行、喜好养生之旅还是美食爱好者，斯里兰卡都是满足你大家的口味啊！甚至斯里兰卡的北部和东部，从这些难以抵达、设施缺乏的禁止涉足的地区，你将都会有全新的发现。斯里兰卡的科伦坡和加勒、尼甘布，还有这个雅拉国家公园康迪是非常好玩的地方，希望各位在2019年可以前身到往美丽的斯里兰卡，可以尝尝他们的红茶是什么味道。第二个地方呢，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说哈，这个地方呢很多人愿意去，一说到德国的制造业那是相当顶呱呱，很多人一说到德国，我要去这个工厂店看看奥迪、奔驰、宝马到底什么样的哈。德国呢有非常多旅行的元素，体育音乐重工业都是我们喜欢的部分，还有饮食哈。德国已经是创新大国了，为了全世界印刷提供了印刷机、汽车、阿司匹林等等哈。100年以前，有一个地方叫做图林根州乡村的一所小学，掀起了一场影响全球的美学潮流，余波荡漾至今，那就是包豪斯。这名现代主义艺术工艺建筑的主产，是于1919年诞生哈。1933年在柏林受到了一些不公正的待遇。你可以参加长达一年的包豪斯100周年的庆典，这个庆典到底有什么名头？在德国哈，簇拥的新的博物馆即将在三座城市盛大开幕，德国各地将举办相关活动和展览。来到德国，你将被文化传统和美景变出神奇的魔法冲击。在德国，像登山、钻进中世纪的城堡、骑车穿梭于葡萄酒之乡，或者在酒馆痛饮德国啤酒、吃肘子，都是非常值得体验的。而且旅行者应当将指南针对准柏林，一贯活力四射的德国首都。2019年的时候，在柏林将庆祝推倒柏林墙暨德国和平统一30周年，想必2019年在德国有非常重要的系列的一些重头的活动会在德国柏林举行。喜欢德国的朋友可以举家出行去感受德国这个欧洲老牌国家的一个真实的反应。其实说到德国的足球，非常多的人喜欢，很多人去莫名会到德国看一场德甲的足球甲联赛。你大家不要忘记呢，世界五大联赛德甲应该是其中之一是吗？我不太确定，但是确实呢，德国是获得世界杯的 啤酒、肘子、乡村的小镇、徒步的线路，德国会提供你方方面面春夏秋冬不同的旅行新体验。随着中非论坛的这个胜利的闭幕呢，想必很多的朋友在18年甚至19年想要去非洲感受美丽的非洲文化和人民取得一个神奇的连接。我下一站我们要介绍津巴布韦。虽然人们了解津巴布韦大多是通过各种负面的信息哈，但它始终是一个能让旅行者为之倾倒的国家，这是不争的事实。它不仅是非洲最安全的旅游目的地之一，还是拥有满腔热忱的民众。比如说我们了解的非洲舞霸、非洲狮、非洲象、黑犀牛、花豹和非洲野水牛等奇巨的国家公园，名列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考古遗址，森林覆盖的山脉和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我曾经在节目当中介绍过，在非洲爬过乞力马扎罗山哈，这是我们的旅行达人小美和她的爱人一起爬过哈。其实有非洲有很多的高峰了，乞力马扎罗算是其中一座。通过当地的服务以及他们爬这个山的感受，我们能反馈到感受到非洲现在的服务业办得相当的到位，而且会让人一种走心的感觉。很多朋友说了解非洲，除了这个动物大迁徙、国家公园、帐篷酒店，其实还有很多人文的部分，有现代的城市哈，比如说开普敦呐、约翰内斯堡都是非常发达以及现代化的城市，你可以感受城市的观光以及海滩的文化，会在很多方方面面的季节里、节气里、庆祝活动当中感受彩虹之国啊。当然了，还有这个浩浩荡荡的维多利亚瀑布啊。去年底罗伯特姆加贝的统治时代结束之后，津巴布韦人民呢普遍处于极度乐观的情绪，尽管这种情绪又被有一些争议的大选所挫伤，但是这个国家依然对这个国家的人民的对这个国家的走向充满希望。因此呢到津巴布韦旅行将一如既往被当地人视作支持他们奔向曙光的善意之举，来的都是客。希望各位2019年去非洲的津巴布韦走走看看。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时间来到了12:32:38，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旅行号1073，我正在建外大街14号北京城市广播的直播间恭候各位的光临。这是正在直播的旅行号1073啊，刚刚去了南非啊，非洲，我们现在要去一个北美洲的国家巴拿马。说到巴拿马呢，很多朋友说，很多在微信的朋友圈里看到好多人去到了巴拿马，而且19年巴拿马可以展示不同的风土人情。很多的这个宣传册媒体当中会有这样一个宣传，说是欢迎来到美洲的十字路口，连接南北美的热带生物荟萃的嘉年华，世界一流的巴拿马生物多样性博物馆，你可以去感受。而且贯通东西的则是不断拓展的全球贸易，全世界最大的货轮会从刚刚经过改造的巴拿马运河驶过。只要是有运河，就有运河的文化，有运河文化就有运河文化的生活带，有运河文化的生活带就有生生不息的人民和热情的面孔，以及非常繁荣的贸易往来。这个美洲的宠儿虽然呢国土非常的袖珍，但却保藏了众多的瑰宝。白沙滩到热带雨林，从雾霾啊不雾那肯定不是雾霾了哈，从那个雾霭阴云的这个高地到原汁原味的文化，哎呀，我也不知道说错没说错哈。令人惊讶的是，在某种程度上，它仍然不太为世人所知。2019年，巴拿马城Panama City 将举办史无前例的庆祝仪式，纪念自己走过的500年的历史征程。所以说呢，2019年你绝对不能错过巴拿马，错过热闹的盛典啊！说到巴拿马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出行的一些提醒啊，有景点，有游记。我们看到现在巴拿马的温度是9到29度，非常不错的天气。巴拿马的运河Casco Vigil 的老城区，弗朗夏广场，还有巴拿马两洋运河的博物馆，都是非常出众的景点，排名是不分先后的。游记有很多，我看大家的游记都有什么样的，有说是 中北美旅游日记，巴拿马运河世界不再遥远。看这位朋友的留言，他是怎么写的哦？他介绍了巴拿马的地理位置，然后它的运河文化、气候特征，然后呢说是这几年的变迁，写的非常的详细，还有货币的单位的统计以及关河的游览的一些步骤哈。看到了他拍摄的照片是2014年1月30号拍摄的，很平静，很安详。巴拿马河那个河水的颜色是绿黄色的，不知道现在这里的怎么样哈、反正一片安详，也有现代化的城市样貌，也有各种的街区。希望各位在2019年可以去巴拿马感受美丽的中北美洲的风土和人情喽。 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回去什么都不知道。 旅行怎能这般不堪？ 那怎么破？ 景点介绍、交通信息、饮食地图，全方位立体化的行程攻略，尽在《最硬攻略行天下》，让你的旅行不一样。 刚刚介绍完巴拿马，咱们来介绍一亚洲的国家约旦哈。约旦呢被翻译成 Jordan， Jordan 啊，非常喜欢篮球的朋友一听这个 Jordan 就觉得，这不是迈克尔乔丹吗？哈，在我国香港地区还叫佐敦哈。约旦呢，其实非常适合大家去感受一个亚洲神奇国家的魅力。安曼一定不要错过，一定是约旦的首都哈。是约旦全国最大的城市，里边有非常多的相当宜人的一些感受，比如说气候宜人，安曼还分新城和旧城，旧城区呢是充满着非常棒的浓厚的阿拉伯风土气息，你可以看到建筑物和文化，这里保存很多罗马帝国时代的遗迹哈，斗兽场、露天剧场是比比可见的，还有宫殿。新城区多为别墅式的建筑，有宾馆、体育馆、文化宫，还有很多的纪念馆等等哈。各位可以去搜索一下一个城市短片《安曼》，非常的好看。2012年7月拍摄的时候是非常炎热的景节哈，在约旦有很多的景点，像佩特拉古城一定不能错过哈。这个地方还是《变形金刚》的拍摄地和取景地，同时还有城堡山以及蛇道。蛇道呢，我们很少介绍，蛇道呢是佩特拉古城约旦唯一申遗成功的一个著名景点。蛇道，你可以想象它的这个建筑的风格，全是石头两边，而且这个蛇道的感觉像是一个电影传记的拍摄纪录片的起始点。唯一的入口必须通过狭窄的一个悬崖峭壁，高耸曲径通幽的一个鬼斧神工的大自然杰作，长达1.5公里的西克峡谷。西不是稀有的西，是西部的西哈 ，West 西克峡谷，最宽7米，最窄2米，弯弯曲曲100米的岩壁遮挡了炎热的太阳。你可以看到这个峡谷里的光线肯定是被这个岩壁遮挡的光怪陆离。蛇道尽头呢就是非常漂亮的神殿，这条天然形成的大峡谷被人们形象地称之为蛇道，再恰当不过。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非常神奇的部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永远在震撼着我们这些自以为是的科技发达的现代人。非常好玩的约旦，其实如果你是一个体力充沛的人，你可以去约旦体会探险的滋味啊！给你一条新的配方，可以感受一下，找一条650公里长的小径，抽出36天时间啊，加上停留，一共徒步42天，你可以置身于激动人心的大裂谷壮景，看纵横交错的峡谷在山洪爆发之后的重现绿意，再加一些地球最低点的死海和圣经毁灭之地多玛的风光，调味料也许是洒落在十字军城堡的野花，最后加入一点点约旦人精力充沛又有益健康的乐观主义，这就是约旦最新推出的招牌菜 Jordan 小径 Jordan Trail。 率先上路，你可以体验这条史诗级线路和高山的深谷感受。Lonely Planet 呢说了很多全球2019年推荐的目的地，比如说刚刚说的四个，还有像哪里，像这个吉尔吉印度尼西亚，还有这个白俄罗斯，还有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以及伯利兹，这些都是一些还比较小众的目的地。希望大家在2019年呢可以道路上感受这些美丽的风光。吉尔吉斯斯坦也是敞开了怀抱，迎接全世界的友人及游客的到来。时间来到了12点19分16秒，我们要经常上路，伴着纵贯线这四个非常有经验的我国台湾的优秀的音乐人的代表，我们要可以踏上旅途的时候呢，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和兴奋。其实